乔家甚至不太有印象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。这一路上他脑子里不断浮现的就是李岩对着电话说的那三个字，想到最后觉得头都要炸开了，以至于回到家打开门的时候手都有些抖。那不是一种恐惧，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心慌。他犹豫过要不要给郭林打电话，但是手机掏出来最后还是被他扔到了一边。李岩是个疯子，他竟然真的敢杀警察。这个认知让乔家从骨子里产生了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。如果说在这之前他还抱有一丁点侥幸，自己最后可以全身而退，那到这一刻他也已经完全没有了。他拼命地说服自己，如果刘宇真的出了事儿，责任也不在他，毕竟当时那种情况他根本没得选择，最多就是跟刘宇一起死，何况他就是想通知郭林也来不及。这种话就跟被按了重复键一样，不断不断在他脑海中盘旋下去，但是重复的越多他反而越无法平静下来，只觉得胸口仿佛一直被撕扯着，不是疼，而是让他心烦意乱，坐立不安。整整两天的时间他没有出门，没有开口，只是把电视调在了新闻频道上，希望能从新闻中看到些什么。但是同时他又很害怕看到关于警察殉职的消息。但是这几十个小时却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，整个世界都仿佛静止了一样，这么大的事儿却没有人关注和关心。乔家开始觉得说不定李岩只是吓唬自己，或者只是警告一下刘宇，不会真的做什么。毕竟刘宇是个警察，暴风是敢杀葛六，敢杀费雷，敢杀驼子李，他不一定敢杀掉一个警察。这是乔家从出生到现在过得最辛苦的两天。而相比乔家，这两天郭林和耿伟的日子只能用灾难来形容。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，突然的任何人都没有准备。耿伟接到刘宇所里打来的电话时，根本反应不过来发生了什么。直到其他人看他呆滞的样子不太对劲儿，他才如初醒一般冲到会议室，也不管调查员错愕不满的表情，只是发怔地站在门口，然后是类似喃喃自语地开口：“ 刘宇被人撞死了。” 不是被撞，撞伤，而是死了。他接到电话的时候，医院已经宣布了死亡，刘宇根本就没有撑太久。因为撞向他的货车在把他顶出去之后，还在没有任何减速的情况下碾了过去，压断了气管，他是即时窒息的。郭林本来就被审查盘问搞得情绪暴躁，耿伟突然冲进来说了这么一句，他第一个反应是直接骂回去：“ 你他妈的是不是有病啊？” 人的负荷是有极限的，耿伟的行为基本上是压断郭林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但是耿伟现在也是糊涂的，他说的话只是转述，并没有经过他自己的理解。郭林一句有病，简直如同把他骂醒了一样，他甚至无意识地点了点头，转身就要走。只是走到门口，他就不动了，就像整个人突然僵掉了一样。空气中那股压死人的沉寂，死死地扼着他和郭林的喉咙。就连旁边的调查员也半天没回过来事儿。然后所有人就看见郭林突然之间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冲出办公室，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，就这么离开了办公楼。知情的不敢拦他，不知情的也没有什么人关注。毕竟对于一个警察来说，这种匆忙而去的背影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。郭林对刘宇最初的印象就是这个同学可真高啊，他自认体型就不算瘦弱，刘宇却比他整整大了一号。那时候学校里无论是体育还是素质训练，刘宇都是当仁不让的一马当先。如果说他入这行是误打误撞，那刘宇就是个天生立志要做警察，而且也应该做警察的人。他做得很好，这么多年没有过任何的违纪，没有在他手上坑过一个案子，结案报告写得漂亮，抓捕任务完成的从不打折扣。所以他是几个人中升职最快的，也是前途最光明的， 甚至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坐在医院的走廊里，郭林还能想起来刘宇跟他说自己要结婚时的表情，虽然不那么明显，但是那种幸福，那种淡淡的满足，让郭林发自内心觉得这位哥们过得很好。相比他和耿伟，刘宇总是能让自己生活得让人羡慕。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就能死了呢？不记得是谁跟郭林说过，这世上每天每时每秒都在发生匪夷所思的事情，但是如今在郭林眼前的却是最扯淡的。就算他刚刚才亲眼看见刘宇的尸体，他依然觉得这一切扯得像一场闹剧。医院的人开始越来越多，刘宇的同事和领导陆陆续续都来了。沈军后来不放心，也过来看了看情况，但到底刘宇不是他的人，他在这里也做不了什么，只能安慰了郭林两句，让耿伟看着他。但是郭林从头至尾只是在那里坐着，不说话，也没什么反应。耿伟现在自己转不过来弯，根本挤不出半个字来安慰郭林。事实上，他们现在谁也顾不了谁，也都不需要安慰。那种东西只是最无意义的浪费时间，那种失去的伤痛不是当事人根本无法想象和体会。就在刘宇的领导来了没多久，他的未婚妻也到了医院。郭林之后那时候才抬头看了一眼，是个比想象中要娴静温柔的女孩。她哭得很小声，很压抑，不同于那些他们曾经打过交道的被害者家属。刘宇的这个未婚妻脸色很苍白，一直站在那里听着刘宇的领导安慰他和解释情况，眼泪一直往下流，也不去擦。后来这个女孩找到了耿伟和郭林，三个人相对无言，却不知道能够说些什么。他们早就该见面的，偏偏是在这种情况。郭林脑海中一闪而过当初少奇在知道孟哲死讯的样子，然后觉得自己体内有一股火，却找不到宣泄的出口。刘宇被追认了二等功，追悼会在刘宇未婚妻的意思下从速办了。刘宇的父母连夜坐飞机赶来，两位老人家对于丧子之痛表现得悲痛欲绝，应该说所有人对于这件事都有些无法接受。不久前才活得那么鲜活的人，就这么突然永远地闭上了眼睛，盖着国旗躺在那里，没有半点生气，接受没有任何意义的鞠躬和思念。郭林两天没有合眼，也两天没有说话。沈军考虑到他的情况，跟调查员特地解释了一番。虽然内部调查从没有中断的先例，但是鉴于郭林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，显然就算继续问下去也问不出任何结果，所以沈军让郭林放几天假来处理刘宇的身后事。郭林没表态，队上怎么安排的他就怎么接受。不过他在回到宿舍之后发了一条简讯，然后就倒头在床上闭上眼睛，静静地数着时间过去。等到头侧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他起身随便用毛巾擦了把脸，就这么出了门。郭林去了射击场，乔家按照短信的内容找到射击场的时候，就只看到郭林一个人。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时间比较晚，也说不定郭林是这里的熟客，所以特别照顾。反正乔家推开门，就只看见有人在不停地开枪。即便戴着耳罩，他还是能感受到空气中浮动的枪击声。从门口一路走到最里面，灯光下，郭林的侧脸紧绷得没有任何表情。他枪开得很急，手枪使得像冲锋枪一样，根本不看靶子，只是不停地在扣动扳机。乔家皱了下眉，犹豫着要不要走近。收到郭林的短信，他就大概知道情况是他最不想面对的那个，不然郭林不会在这个时候约他见面。乔家想开口，但是喉间很紧。郭林一梭子子弹打完了，就卸了弹夹装弹。乔家借机往前走了两步，却只于郭林突然移向他的枪口。